把太细的神经割掉，会不会比较睡得着？我的心有座灰色的监牢，关着一瓢黑色念头在吼叫。气抽掉，会不会比较被明了？你可以重重把我给打倒，但是想都别想我求饶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是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，才发现自己胸口插了一把刀子。你是魔鬼中的天使，让恨变成太俗气的事，从眼里留下谢谢两个字，尽管叫我疯子，不准叫我傻子。 朋友吐槽说，他用了一个 APP 叫做下厨房，一个教人做饭的 APP， 但是这个 APP 呢需要地理位置。他说，你教我做饭要我的地理位置想做什么？难道我做的不好的话你还要派人来打我吗？不知道你是不是那一种会被人打的黑暗料理系的大厨呢？ 有一天的一个晴天，阳光映在这张厨沙发，上眼果然不知寂寞，沾沾满眼昨天的激情，今天的空虚，还有一张惨白的脸慢慢改变。一杯水和一支香烟，温和安静，孤独的气味，是真心是谎言。星期天的早晨别太绝对，疯狂的世界无声的血锁在门之外。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，还是学着把心门打开，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孤立，不再习惯无关紧要的冷淡。有一天的一个晴天，阳光映在这张旧沙发，躺下来闭上眼，突然不知寂寞阵阵蔓延。昨天的激情，今天的空虚，一张惨白的脸慢慢改变。一杯水和一支香烟，混合安静孤独的气味，是真情是谎言。星期天的早晨别太绝对，疯狂的世界，陌生的血锁在门之外。有时候想把自己关起来，还是学着把心门打开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得不理不睬，习惯无关紧要的冷淡。有时候莫名其妙哭起来，难道这就是自怨自艾？谁不希望像飞鸟一样自由自在？谁不希望啊？谁不希望？只是很难。 好像现在学生党的手机一天基本上都是静音模式的，上班族也是静音模式的，反正只有外卖会给你打电话啊，对不对？有的人不但静音，还开启了勿扰模式。现在还有人给你打电话聊天吗？我觉得静候佳音也没有什么问题，就静静的等着好了。 能够握紧的就别放了，能够拥抱的就别拉扯，时间着急的冲刷着，剩下了什么？原谅走过的那些曲折，原来留下的都是真的，纵然似梦啊，半醒着，笑着哭着都快活。谁时间是让人猝不及防的东西，晴时有风有时雨，争不过朝夕，又念着往昔，偷走了青丝川留住一个你。岁月是一场有去无回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，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一直为你和我一起看梦的风景。能够握紧的 偷走了心思，却留住你的你。岁月是一场游戏，无谓的旅行，好的坏的都是风景。别怪我贪心，只是不愿醒，因为你，只为你，惹好我一起看云淡风轻。 感情呢，你会发现当你特别认真的对一个人的时候，结果一般都不会很好，反而你爱谁谁效果一般会不错。不信的话你可以试一下。 我想过一件事，不是坏的事，只对自己坚持爱情的意思，像风没有理由轻轻吹着走，谁爱谁没有所谓的对与错，不管时间说着我们在一起有多坎坷，我应该去真实爱你两个字，是对自己矜持，也不是讽刺，别人都在说我其实很无知，这样的感情被认定很讽刺，我很不服，我还在想着那件事。如果你已经不能控制每天想我一次，如果你因为我而出事，如果你看我的电影，听我爱的 CD， 如果你能带我一起旅行，如果你决定跟随感觉，为爱勇敢一次，如果你说我们有彼此，如果你会开始相信这般恋爱心情，如果你能给我如果的事。 长大之后我明白了一个道理，为了以后做喜欢的事情，现在我们就要先做一些不喜欢的事情。比如说想要秀腹肌，那现在就要疯狂的锻炼，很有可能锻炼就是你不喜欢的事情，但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你享受你喜欢的事情。来听梁静茹的《我喜欢》。 看蓝蓝的天空下绵绵的白雪停在在巴黎的塞纳河畔上面跳舞，

根据我的经验呢，最好的方法就是两分钟法则。为了克服拖延症，可以用任何一种方式开始你的工作超过两分钟。一定要注意，你不用完成任务，甚至不需要处理主要的任务。根据牛顿第一定律，你会发现一旦你开始这个小小的两分钟的任务，你就更容易一直做下去了。试试看哦。 解开咒语，遗忘的剑被谁封印？追随着笑声和马蹄，找到你最光荣的牺牲，是无视的宿命。回到的瞬间，心却在哭泣。 开始享受一个人的生活，开始懂得了用读书、工作、吃饭、看电影或者坚持一些小爱好来填满自己的生活，而不是把排挤孤独的方式寄托在某一个人身上的时候， 才可以真真切切地感受到生活的舒适和自由，就不会老是想着用付出来打动对方，来捆绑对方了。爱本来就应该是彼此支撑，你说呢？ 哪里能找到永远温暖的拥抱？谁在牵挂着孤单远行疲倦的候鸟？哪里能找到受伤时候的依靠？有谁能让我烦恼的事都不再烦恼？珍惜就能够拥有，为我张开的双手。爱不需要理由，恨的珍惜就能够拥有，只有家为我等候。想起年少，有一座城堡，把梦原谅所有的挣扎。嘿呦，爱不需要理由，懂得珍惜就能够拥有，为我张开的双手。珍惜就能够拥有，只有家为我等候。哦耶耶，这爱无法取代，不求回报的关怀，原来爱一直都在，原来家一直都在。爱不需要理由，懂得珍惜就能够拥有，只有家为我等候。 白岩松说，走到生命的每一个阶段，都应该喜欢那一段时光，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，顺生而行，不沉迷过去，不狂热地期待着未来，生命这样就很好。不管正经历着怎么样的挣扎和挑战，或许我们只有一个选择，虽然痛苦，却依然要快乐，并且相信未来，一起加油吧。